睁开眼一瞬间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江河国际家具城。 鱼香肉丝有鱼吗？ 快来梅州东坡，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！ 经典回归，聆听岁月的声音，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好歌不冷场。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每个工作日早5点到7点，两小时好歌超强放送。千千阙歌，早晚总相伴。凌晨1点到2点，重播给力，热力再加强。千千阙歌与你主导你的经典情怀，千千阙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 欢迎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鱼云。今天我们欣赏的精彩好歌有刘德华《爱如潮水》， 这样会让我心碎， 陈明真《背心》，童安格《花瓣雨》， 要我在我的身后， 杨林《玻璃心》， 爱人的心是玻璃做的， 谢雨欣《将爱情进行到底》， 将爱情进行到底， 尚雯婕《夜夜夜夜》， 夜不灭沉沉在说爱我， 赵传《那个傻瓜爱过你》， 有个傻瓜爱过你， 蔡健雅《红色高跟鞋》， 最有伤风 小虎队，爱我就跟我走， 爱我就跟我走。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 雪又阳光，我和你身不由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成龙和范晓萱演唱的《身不由己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。继续为您送上的是《爱如潮水》，这首歌的原唱是张信哲，而下面我们来听刘德华的翻唱版本，唱出了在感情世界当中经历了沧海桑田之后的内心感受。 不问你为何流眼泪，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，且让我给你安慰，不论结局是喜是悲，走过千山万水，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。既然爱了就不后悔，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，我的爱如潮水，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，紧紧跟随，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。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把你买醉，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，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，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，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 心电感应，还给我一件褪色的背心。 间这么的无情， 演员梁朝伟曾经凭借电影《花样年华》获得了康城影帝的奖项。时隔五年之后，由导演王家卫亲自监制，推出了一张梁朝伟眼中的《花样年华》的唱片，里面收录了一首梁朝伟和吴恩琪合唱的《花样年华》。 渴望一个笑容，期待一阵春风，你就刚刚好经过，突然眼神交错，目光炽热闪烁，狂乱越难掌握。 我像是着了魔，你欣然承受，别奢望闪躲，怕是谁的背影叫人难受， 让我狠狠笑你无情，连一场欲望都舍不得回避， 让我狠狠想你，让这一刻暂停，都怪这花样

苦涩茫然有大甜。当你默默道别而不知是否会再遇见，当你慢慢荡入人海之前已再怀念，一刹浪漫在这光头遇着晚镜，看一生也未看厌，临离别的浪漫却又来得太慢，为何梦幻在分手一刻最灿烂，迷恋扑朔这关系，今晚柔情地了断。过你的脸，幽怨迷离着眼前，从未试过这滋味，苦涩茫然有带甜。当你默默道别而不知是否会再遇见，当你慢慢荡入人海之前已再怀念，一刹浪漫在这关头遇着晚镜，看一生也未看厌，临离别的浪漫却又来得太晚，为何梦幻在分手一刻最灿烂，无名分的浪漫最后留低慨叹， 这首粤语歌是黎明演唱的《无名份的浪漫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谢雨欣演唱的经典歌曲《将爱情进行到底》。 尚雯婕的翻唱歌曲《夜夜夜夜》是电影《非诚勿扰》当中的插曲。 尚雯婕，你在哪里？我想问问我自己，一开始我聪明，结束我聪明，聪明的几乎都毁掉了我自己。想问天，问大地，或者是迷信，问问宿命，放弃所有，抛下所有，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夜空里。你也不必常常再说爱我，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，慢慢的拼凑，慢慢的拼凑，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。

天阙歌跟歌声一起涌动的是我们难忘的青春回忆，那些经典老歌我们始终铭记。耳边我们听到的是小虎队的经典歌曲《爱我就跟我走》，也把它作为今天千千阙歌节目的结束曲。我是于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明天凌晨一点钟再会。 爱我就跟我走，我会用全部的爱为你护航，不管世界有多少漫长的路，帮梦想到处飞扬。我有个小小愿望，带着你的梦到处去流浪，我们一起把那小小的梦想变得浩浩荡荡，把你的牵挂挂在我心上，把你的泪水藏在我的肩膀，迎着风和雨征服高山海洋。 Go! 爱我就跟用全部的爱为你护航，不管世界有多少漫长的路，帮梦想到处飞扬。爱我就跟我走，两颗心撑起来等于翅膀，天空每道彩虹都是我们的故事，让梦想尽情飞扬。我有个小小愿望，带着你的梦到处去流浪，我们一起把那小小的梦想变得浩浩荡荡，把你的牵挂挂在我心上，把你的泪水藏在我的肩膀，迎着风和雨征服高山海洋。就跟我走，我会用全部的爱为你护航，不管世界有多少漫长的路，帮梦想到处飞扬。爱我就跟我走，两颗心撑起来等于翅膀，天空每道彩虹都是我们的故事，让梦想尽情飞扬。我会用全部的爱为你护航，不管世界有多少漫长的路，帮梦想到处飞扬。爱我就跟我走，两颗心撑起来等于翅膀，天空每道彩虹都是我们的故事，让梦想尽情飞扬。天空每道彩虹都是我们的故事，让梦想尽情飞扬。我有个小小愿望，带着你的梦到处去流浪，带着你到处去流 照片，不知过了多少时间，我该用什么字眼，有些事是否改变，那段的现在誓言离开我的世界，爱情走过视线，害怕模糊了视线，想记住关于你一切，在别人眼中我们是多密切，有些人有些事怕不够时间，有些情有些字没表达准确，但已经失去的季节我该想在你身边，不知深秋的瞬间我能否在你跟前，仿佛